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咱们继续来说高山滑雪啊，今天我们还是来说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高山滑雪太好玩了，所以我们决定来说两期。 是 这样，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什么是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起源于欧洲，又称阿尔卑斯滑雪，运动员从高山之巅出发，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结合，尽显滑雪运动的精华和魅力。1936年第四届冬奥会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一共产生11枚金牌，比赛在延庆赛区进行。滑降比赛场地的垂直高度差通常男子要达到800米以上，女子450米以上。高山滑雪比赛场地雪质须为冰状雪，场地中在有可能撞到障碍物的地方会设置安全网等防护设施，运动员可以通过滑雪杖来增加速度并控制平衡。不同小项所用滑雪杖有差别，回转项目一般采用直杖，方便撞击棋门，滑降项目采用更符合人体曲线的弯曲滑雪杖，以减小风的阻力。高山滑雪比赛中不同项目间隔出发时间不同，且需要视现场情况而定，比赛以完成滑行的时间决定名次。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属于速度项目，比赛按一次滑行成绩决出名次，大回转和回转属于技术项目，名次按两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全能项目按第一轮滑降与第二轮回转成绩相加决定名次。团体赛比赛为淘汰赛，比赛中运动员必须穿越相应数量的棋门，碰到旗杆不算犯规，如果漏过一个棋门则为犯规不计成绩。高山滑雪， 通过刚才这录音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高山滑雪，还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这个有印象。 是 我们都说这个叫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夏奥会啊，夏奥会、冬奥会，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我们说田径，是叫做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之母，对吧？田径是大项，所有的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从田径转化，也不能说转化，就是你用它的基础动作，跑跳投嘛， 没错， 跑跳投基础动作而来的。那么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没有一个项目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这个叫做运动之母，或者运动基础，其实有两项，一个是滑雪，一个是滑冰，就这两项，其实你看所有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都是通过这两项基础运动， 是 冰上滑行和雪上滑行给它改变过来的。那今天咱们说高山滑雪，其实这一项滑雪也算是叫做可以说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这个当中的运动之母。雪上项目我觉得有两类，一个是叫做越野滑雪， 越野滑雪， 另外一个就是高山滑雪，这两个算是基础类的一个项目。 对，越野滑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越野滑雪可以理解为哈，其实我们来对照刚刚算说这个田径的大项，越野滑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马拉松啊， 马拉松啊， 也为是一种耐力啊，耐力的一种极致的体现。而高山滑雪呢，就可以理解为百米赛跑 米 啊，就是极致的对于速度的追求啊，在短时瞬时间内，要这个追求速度。其实昨天节目当时我们也说到哈，说这个在1800几年的时候，1850年就有了这个高山滑雪的雏形，啊，1905年是第一次有这种高山滑雪速降回转的这种表演。这个项目第一次进入冬奥会是什么时候进入的呢？其实它还并不是第一届冬奥会的这个比赛项目。因为当时啊，这说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过，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时在冬奥会举办之前就已经有这种高山滑雪类的这种比赛了。而第一届这个1924年冬奥会也是后来被追认为哈首届冬奥会的时候， 当时啊，这帮高山滑雪爱好者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比赛，我们去也觉得自己玩的挺好的哈。你冬奥会这个比赛，我们就不去掺和你这个比赛。所以，在最开始第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是没有高山滑雪这个项目的。一直后来到1931年，当时国际滑雪联会哈，也就是国际雪联决定定期举办一个比赛，叫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没有被纳入到冬奥会当中，后来才慢慢的这个整个的最重头的这个高山滑雪的比赛在冬奥会当中出现之后啊，才慢慢的就冬奥会的冠军才会做，就冬奥会高山滑雪这个项目的冠军才会作为一个最重头的冠军。其实在之前也是说有其他家啊，我已经办了啊，这个比赛有这个项目，所以没有纳入到冬奥会当中啊。所以这个项目是在冬奥会当中的发展历史是这样的。另外这个项目我们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啊，它其实是分为两个不同的场地的啊。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去，比如说去南山啊，去这个军都山啊，去这个崇礼啊，去滑雪，说我们这个场地是不是冬奥会他们运动员滑的场地呢？其实我们大众滑雪的竞赛场地和竞技滑雪场地其实还是两回事儿。 对， 就是说我们一般能上去，我们去参与，我们去体验滑雪哈，我们去玩的这种雪道，其实一般不会成为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地。 那当然了， 对啊，因为它比赛的场地一般是分为两个，它整个对于坡度啊，对于这个场地整个的这个长度的这种要求哈，都是不一样。所以高山滑雪场地也是分为两个，就是大众滑雪场地和竞技滑雪场地也是分别有着不同的要求的。 是。刚才论说了一个滑雪场地啊，现在我们说延庆， 延庆 是这次咱们冬奥会高山滑雪的主场地。其实说到延庆，我再说一说中国高山滑雪队。中国高山滑雪队呢可以说成立的时间不长。你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挪威是吧，上百年历史那个它肯定不一样。那其实在整个世界范围里边，哪个国家你知道是高山滑雪里边怎么说呢，水平最高吧， 水平最高， 或者说获得奖牌最多，或者说这个最厉害的， 还不是挪威， 不是挪威， 还不是挪威， 是奥地利， 奥地利， 是奥地利。奥地利其实对于这个滑雪是非常非常热衷的一个国家，可以用热衷一个词。我记得在几年前，当时咱们北京办过那个冬季冬博会， 冬博会， 冬博会上，当时，我们跟一个国家签了一个合作协议，那这个国家当时报道说，这个国家为什么跟他签呢？用它是这个叫做滑雪场的高山的这个索道，索道建设，你缆车嘛，上去啊，用他的国家。说为什么呢？说这个国家是人均拥有冬季高山缆车最长的国家。 哦， 我说怎么还有这么一个数据？人均拥有冬季索道 最长的， 最长的 啊，就是他国家啊所有的雪场索道加起来， 再分摊到 是一个数， 再分摊到所有的这个国民上 啊，再除以人口， 对对对， 分摊的最长的。 说这个数据统计挺有意思，像人均拥有这个缆车这个线路最长的那么一个国家，跟他就是奥地利。当时应该是跟奥地利合作了这个上山的这个缆车索道这么一个合作项目。那说回到奥地利确实是高山滑雪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出了很多高级的高精尖的这个运动员啊。很热衷于这个项目。那再说回到中国国家队，中国国家队，说实话，我们的任务不高。但不是我定的任务啊，就我没有这个资格啊，就我们国家给定的任务，其实就是能够站到冬季冬奥会的这个高山速降的赛场上，就算是成功了， 算成功了， 就算是成功了。太难了这个项目。我问过，不要问，应该是叫做聊天吧，就是跟这个咱们中国高山滑雪曾经的领队聊过天。我说这个项目难在哪儿，他说难在你不敢啊。就首先这 不敢啊， 真是不敢啊，就是技术动作先往后放，就是你有没有胆量从那个坡上冲下来就第一个环节不敢下。为什么不敢下呢？比较一下跟欧洲的这个区别，就是有一个词叫做我记得原来咱们学过地理啊，就是叫做 什么什么长在马上的民族 啊 啊，什么什么成长于铁路线上的国家， 嗯 啊，大概就是这些比较意思。你一出生你就有这事儿， 嗯， 我们说澳大利啊，加拿大，加拿大叫做每个人叫好像叫做，每个六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接受过专业的冰球训练， 嗯， 好，我们再说欧洲，尤其是奥地利， 嗯， 挪威，他们叫做大概小孩三四岁的时候就要接受高山滑雪的培训 啊， 啊，就基本上吧， 基础嘛，基础运动， 也就是说，其实你从小就在这个山上，夏天就是徒步啊，然后爬山啊，然后越野跑啊，冬天就是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嗯， 他从小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嗯， 他在心理上并不害怕，并不抵触， 是， 也就是说谁玩得更好谁进国家队这事儿，谁滑得更快谁进国家队， 嗯， 但是我们从小接受高山滑雪训练的人太少， 嗯， 说谁小时候给你送到， 是 三四岁你说你走高山滑雪去，太少， 是， 那现在接受高山滑雪训练运动也都是属于叫做跨界选材， 跨界选材过去，嗯， 害怕 ， 真是害怕。没有小时候经过这种训练，你站到那上真抖，头腿真抖。 嗯， 这是第一个心理关就难过。 是， 这是我们指中国这个高山滑雪的这个滑雪队。所以现在他们基本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展第一批的这个跨界选材。 嗯， 因为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年轻的时候不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害怕。 嗯， 说一旦你到了十八岁以上，你再站到那上面，你真的是害怕。 是，嗯， 啊，从小就选择，然后到哪儿训练呢？到欧洲 啊， 去跟当地的这些人一起去训练， 嗯， 这是第一个叫做心理关难过。 嗯， 第二个技术动作难学， 嗯， 极具危险性， 极具危险性。嗯， 在这儿呢说一个在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叫规则要求。我刚才看到规则要求之后，我发现确实它这个规则要求跟实际操作里面又是出现了两个问题。高山滑雪的比赛规则里面有一条叫做，必须使用脱离式固定器。 嗯，脱离式固定器， 脱离式固定器。那这个我们就说到高山滑雪的装备。 嗯， 滑雪的朋友知道，其实有一个雪板是在底下的。 嗯， 雪鞋穿在脚上的。 是。 那么雪板跟雪鞋用什么样固定呢？我们叫做固定器。 固定器。嗯。 啊，它是固定在雪板上的。 是。 有一卡槽。 嗯。 你把雪鞋往上一穿，前面前脚顶上去，后脚跟啪。 嗯， 卡上去， 哎，这个板跟鞋就成为一体了 啊，这叫固定器啊，固定器，脱离式固定器，就是它在发生摔倒的时候，以及有侧向力，就侧边给你一个力，产生形变的时候，自动脱离， 嗯， 你的雪板跟雪鞋，梆就分开了， 嗯， 它叫侧向力啊，你前面前进和后面是没有侧向力。为什么要这样做？叫保护运动员，保护滑雪者，叫保护滑雪者。因为你想，你侧边一来力，如果你不再脱离的话，雪板很长， 对， 它一滚动的话，会带动你腿部的滚动。 嗯， 你想我们腿部一滚动的话，你怎么办？膝关节， 嗯， 对吧？一下就弯了， 是就要折了 啊！对对对，你肯定就折了。 嗯， 所以我们在滑雪的过程当中，你看容易出现的滑雪受伤是哪儿啊？就膝关节， 哎， 膝关节以及手掌的这个腕关节。 嗯， 因为我们一摔倒，用手一撑地，就初级滑雪者用手撑地。 嗯， 哎。手腕骨折了， 对， 还有就是一摔倒别在那儿，两个腿一别，膝盖一别， 嗯 啊，你这韧带呀干嘛的， 哎，就要断了 啊，断了，骨折了。所以高山滑雪必须用叫分离式固定器，因为速度太快了，你那时候必须要分开，不然这个运动员就受伤了。 是， 可是，在实际的比赛当中是怎么做的呢？我真是问过这个专业的领队以及运动员，在实际的比赛上，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了。每小时达到120-130的速度，它这个固定式分离器啊，有一个调节按钮， 嗯， 就是你可以调的松一点，它就分开的比较快 啊； 调的死一点，就是很难分开。 嗯， 那时候我说你们怎么调呢？他说根据规则要求，必须用固定式，叫分离式这个固定器， 固定器 叫脱离式固定器，就规则必须用脱离式，但是我们为了保障他在做技术动作的时候。不脱离， 嗯， 给它拧死 啊， 就是拧到最大程度， 嗯， 它不易脱离的那个程度， 不易脱离，嗯， 因为速度太快了。 嗯， 当你过奇门的时候，或者说你有稍微转向的时候，如果你的这种脱离式固定器不给它拧死的话，会产生脱离。 嗯， 一脱离你就比赛就无法进行了，就相当于你就摔倒了。 嗯， 为了让你的技术动作能够做出来， 嗯， 拧死，你想，一旦发生摔倒怎么办？ 嗯， 就是你的膝盖就是他们给我当时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叫拧麻花。 拧麻花， 两只腿。双腿就会拧麻花， 嗯， 一拧麻轻的韧带， 嗯， 肌肉撕裂，严重的直接就是骨折， 嗯，是啊，这个拧麻花确实很可怕嘛，在一些这个运动项目当中，现在好像是这个体育比赛转播已经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啊， 嗯， 就碰见这种严重的受伤 画面， 什么叫严重受伤画面？就是 骨折。 骨折，而且你从外观上已经看出来， 嗯， 腿部产生了形变了。 哎呀，太可怕了 啊！就感觉你的这个腿，我记得好像之前就是前几周哈，这个英超比赛就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受伤， 对， 就是腿部已经完全产生形变，就是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已经成为 断 两截 了，两截 了，就这种现在在比赛里边就不播了， 骨头已经断了，但肉还连着， 哎，对， 皮肉还连着， 对，像这种在比赛里边就是已经不能再播了，因为容易引起这个观众的不适啊。但是在滑雪比赛当中，其实这种伤也是挺常见，所以这种 非常常见 啊。但是呢，可能有朋友要问，那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伤又要求你做这个用这个脱离式固定器？为什么还把它拧这么死呢？因为确实有一些动作，尤其是这种回转类的项目啊，因为它要求重心哈，你变化的要非常快。 对， 我们这个参与过体育运动朋友都知道，其实重心的变化是体育运动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技术啊，不管是篮球啊这种重心变化的非常多的，还是足球啊重心变化，还有滑雪，但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受伤都是在重心的 改变 这种快速的转变当中受伤的，而重心转变就要求什么呢？就要求我们重心放的要低， 嗯， 因为你重心放的越低，你重心的这个转换才能更快啊，你重心打你肯定 摔倒了 啊，就摔倒了，对吧？你说是像这个梅西啊，踢球为什么好，过人为什么好？重心很低啊， 马拉多纳 啊，对，就是他做一个动作。 那你说这伊布是怎么回事呢？ 啊，伊布他踢的时候重心也低啊，重心也低，就是他在那么高的情况之下，重心还是可以发生。但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过人这一环哈，因为重心越低，但是呢，重心低就要求他侧向的力一定要接得多，因为你重心越低，你在转向的时候，你肯定要有侧方面的这个力啊，你不可能把重心放的太高，你重心放得太高，侧向的力就少。那重心放得越低，看这个 侧向力就直接受力于膝盖， 直接受力于膝盖， 嗯， 啊。我们看这个高山滑雪，大家可以去这个马上咱们冬奥会开，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比赛。其实，在过这个奇门的时候啊，运动员这个身子啊，你看他们的上半身也都放得非常非常的低，就是把整个身体的重心其实是越低越好。尤其是在过奇门转向的时候，你重心越低，你转向越快，你花的时间就越少，速度就越快。 所以这个安全隐患就出来了。 对， 就是我觉得是从国际雪联也好，或者说相关的滑雪协会要求也好，就是你要用脱离式固定器， 嗯， 它为了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嗯， 一旦就是摔倒你会脱离， 对， 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个项目又不允许你脱离， 对， 你一脱离的话它就完不成那个动作了，因为它侧向力太强了， 嗯， 那我们知道固定器它就遇到侧向力的时候它就会脱离， 嗯， 所以就必须拧死， 嗯， 你规则要求我用脱离式，好，我用脱离式固定器，但是我把它拧死， 嗯，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员他就难在这个地方， 对， 那一旦发生摔倒的话，他不脱离雪板的长度带着你的身体去进行翻滚， 嗯， 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高山滑雪这个可以说为什么第一让大家觉得非常好看刺激， 嗯， 非常刺激，速度非常快，你想就1000多米的这么一个滑行距离， 嗯， 对吧，你从出发到那个到终点十几秒的事儿， 嗯， 对吧，几十秒的事儿，你结果一旦发生危险， 嗯， 刚才不是说我们开玩笑直升机嘚就来了， 对， 你是不可能再站起来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所以这项运动，我们又刚才其实我说了，中国队现在其实在这样是起步比较晚， 嗯， 起步晚，然后呢，确实没有那么强的实力， 嗯， 它不像之前我们聊的那个，更多的是靠技术表演的动作， 嗯， 比如说自由式啊，自由式滑雪，它可能在空中的翻滚啊，技术动作呀， 哎， 可能我们这更有优势一些，但是在这个 高山滑雪里面，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一个叫做追赶者， 追赶者，嗯， 学习以及追赶者， 对啊，当然这个也是跟这个客观的这个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时也是跟一个这个之前练滑雪的哈，咱们也是这个中国滑雪队哈，当时的工作人员跟他聊哈，我说咱们为什么都要送到这个欧洲去练？说咱们平常这个崇礼哈，比如说现在这个雪资源也不错呢。他说哎呀，说崇礼的资源是很不错，但是你要是跟阿尔卑斯山欧洲的这些滑雪的场地相比呢，其实咱说一句不恰当的话哈，其实崇礼也就相当于一个小山坡。 对这个我非常同意。确实是这样，就是应该这么说，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的雪资源非常多，但没开发， 对， 就很多地方其实急剧开发，山地资源也多， 对， 中国山地资源太多了， 是， 山地资源里边也需要亟待开发你的这个雪场，那么欧洲开发比较早，你看1924年第一届就在那个在夏慕尼嘛， 对， 就这么多年过了，它开发比较早。第二个就是山体上来说，崇礼大概1000最高嘛，最高崇礼是那个云顶，太武还是云顶记不清，2160，最高点是2160米，你下来到底下才多少？下来应该基础海拔应该是1200-1300左右吧，你想它的这个落差应该是 700-800米， 也就这样了，最高也是，你再挖低点， 挖低点， 对吧？你再挖个坑，那能挖多少？ 是， 你到了那个欧洲。别说到那个霞慕尼阿尔卑斯山了，阿尔卑斯山旁边有一个咱们之前去过比利牛斯山， 比利牛斯山， 西班牙的那个巨大的山体就3600多，对吧？ 3600多， 3600多的海拔，你想比利牛斯山它冬季就是滑雪圣地，咱们去看有那个冬季的那个滑雪各种标志， 对， 你直接下来就3000多米的一个落差， 是， 当然它可能基础海拔不是说到几十米，可能还有一个基础海拔，但也非常高。 对， 巨大的一个山体，你就可以做这样冬季的滑雪运动项目，它自然条件比较优越。 对，我记得咱们当时去比利牛斯山，去了当中的一个小国哈，西班牙和法国中间一个小国安道尔，我当时记得咱们去那儿的时候也是哈，但满大街上看着各种的店，全都是 雪具啊， 雪具，全都是滑雪用具，要么就是像 GoPro 啊这种运动相机啊，而且那个地方我看其实那个在冬天也是一个欧洲的滑雪圣地哈，四面环山啊，在四面的一个山体下来，中间是一块小平原的一个地区哈，那就是安道尔那个地方哈，所以那个地方也是哈，像这个孙刚刚讲的，就是夏天什么呢？徒步嘛，越野跑啊，冬天干嘛呢？就是滑雪啊，所以这个也是跟这个自然环境有关。人家那儿的人到了冬天没什么其他的娱乐的项目哈，就是滑雪哈， 训练。 所以这个整个，所以这个从自然环境影响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积淀哈，加上这种时间的积累，确实哈，我们跟那个欧洲这边哈，高水平的这些滑雪的这些国家，确实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哈，这个项目上。 所以说到高山滑雪，我们就说到一个第一点，就是对于雪的这个是否恐惧的一个事儿。它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环境的事儿。 是 到一个陌生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你肯定很害怕，你从小就长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自然对它有很大的一个亲近感， 对， 所以高山滑雪就有这个基础条件，先天的条件在里边，这么一介绍，大家可能多多少对高山滑雪，不管是技术动作上、项目上都有所了解， 哎， 也期待着2022年，冬奥会延庆的高山滑雪的这个场地，来自于不同国家运动员都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 是 啊，今天这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3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滑行中感受比赛的独特魅力吧。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户外极限摄影师、资深媒体人，也是环球旅行者大鹏。大鹏你好。 哎，宋阳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大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咱们接着来说极限运动这件事儿啊。其实上面呢，我们分析了什么是极限运动，任何运动可能都会诞生极限运动。那极限运动也是来自于生活当中啊。那么极限运动呢，它一定是难度更高，这个危险系数可能会更大一些， 具有挑战性。 那不是说所有的体育运动爱好者都可以从事极限运动，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去练习，然后摸索，最后可能才会在极限运动当中得到你想的东西，并且挑战成功。 嗯，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学的理解极限运动这件事情？就是极限运动是不是它也算是运动当中一类，所以要回到运动本身。那我不是去玩命，我是为了探索，同时 挑战自己， 同时是身心愉悦的， 对， 去挑战完成这件事情。就像您说的，我是挑战而不是玩命。 对对对 啊， 对，我觉得 科学很重要。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科学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你做这项运动它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运动它其实是通过普通运动逐渐发展而来的。那这些极限运动，这些极限运动的爱好者，他其实也是从普通运动开始的，有可能。 没错，对， 就像我们可能最开始只是说我去迪拜去高空跳了一次伞，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很爱上了这个高空飞翔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会跳更多次，然后跳更多次之后，可能我的这个兴奋的阀值就会变得更高了。那可能高空跳伞已经不能满足我这个爱好的这个递进了，那 OK， 那我可能就会逐渐的在这个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去尝试其他的，比如说类似像高空飞行、高空的翼装飞行，然后就逐渐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包括他考证也好，或者说这种进阶也好，这个流程，从高空跳伞到高空翼装，到低空跳伞到低空翼装，到这些更极限的这些东西，就是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我们要经过了，不断的这种训练以及练习，可能我们能达到自己，能把自己推向更极限的位置。就像我们跑步也是一样，可能好多人跑步一开始，比如说长跑，我可能最开始只能跑到7分的配速，但是通过我不断的跑，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在各种环境之下的这种训练，可能我能跑到比如说4分、5分，甚至说有的更高的这些业余爱好者能跑进3分钟的这种配速。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科学训练，科学的极限运动，就是它是一个逐步递进的一个过程。 是。科学的运动还要更多的去理解什么是体育的含义。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体育其实是认知自己身体的一个过程，就是通过体育运动来认知自己身体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说奥运会里边，既然我们提出要更高更快更强， 对， 这个没有错。我们说什么是体育，那极限运动算是体育当中一类啊。我通过一段时间学习，我知道如何用在3个月的时间里边，我减掉20斤，或者说对吧，我特别简单，我让我的体脂率下降多少了，达到什么什么什么样一个状态，或者我用2个月的时间，我2个月后我要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我需要在这2个月把自己身体调整到能够完成42.195公里的这么一个 状态。 这个过程其实是体育的过程。那么说体育是一门非常非常非常循序渐进有讲究的一个科学的学科。那极限运动其实也是这样，虽然你挑战的是自己，但其实你最后认知的是自己。 对， 我的身体结构，我穿上这样一个翼装飞行服，我能不能在天空像鸟儿一样的飞翔，其实这是最早大家来做极限运动的一个初衷，而不是说就是在这一天，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我要去干嘛去完成这个东西。当然当事人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啊，我们只是想着体育运动大家如何去理解它。 对，就像你说的这种循序渐进的这种过程，在不仅仅是像翼装飞行，其他的所有的运动其实都是一样，就包括像滑雪， 比如说以滑雪举例，可能最开始我们滑雪只是去雪场的初级道， 嗯， 然后逐渐发现，哎，自己能掌控了，那我到中级道、高级道，然后逐渐的发现，哎，我还想学点更好玩、更刺激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人会去学像那个滑那个蘑菇， 啊， 蘑菇， 对对 对，包括像一些跳台，包括甚至像野雪， 对， 然后甚至再往上，可能滑雪跟登山有结合，我们叫它滑雪登山。Ski mountaineering 就是它是踩着那个雪板向山上爬，然后再滑雪下降，包括像登山也是一样。像现在大家就是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在想，就是也在问我，哎，我也想去爬珠峰，我该怎么去爬？就是这其实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去登山也是从低海拔开始，慢慢向高海拔的去逐步的去适应。比如说你最开始你想去从事这个登山运动，那可能先从5000米的入门级山峰去尝试，然后5000、6000、7000、8000，这个海拔不断的爬升，让自己的身体也不断的适应，包括一些技术性的操作，你也是在这个攀登的过程当中不断去学习，最后才能再走到这个爬珠峰的这么一个门槛上来。所以就是你像极限运动发展出来的这种极限运动，其实也都有一些门槛，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翼装飞行或者说极限滑雪，它是通过你不断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递进达到这个极限运动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你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让你去应对你在极限运动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风险， 对， 复杂的问题，你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获得快乐的过程。 嗯，有道理。 嗯， 还有一点，刚才大鹏在说，我就在想，其实当你获得了这些能量，获得了整个的这个你可以从事极限运动的这些力量和技术的同时， 嗯， 当你真正开始极限运动的那一次或那一天，也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是否选择放弃这项运动。 没错， 至少在那一天。 没错没错没错。 你知道刚才我们在聊 free solo 吗？他第一次攀登他也放弃了。 对， 他没有说啊，我已经开始了，那我就必须完成。 对对对对对， 他很科学的，我觉得那天他非常英明果断的，我感觉不好， 没错没错， 我不登了，我再登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他可能自己就意识到，那我就，而且他那个之后好像有一年多吧才去登第二次。 对，休息了一年多，调整了一年多。 调整多，我觉得他那个其实他一开始放弃的那个需要的勇气很大很大。 没错没错，而且这也是极限运动它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点，就是说你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足够多的一个认知，因为极限运动它的确背后会有很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在我们看来就是可能很多风险其实是在可控范围的。 嗯， 那如何在可控范围，就是你不断尝试这些运动的同时积累下来的经验给你的做形成的一个判断。比如说像 Alex， 他可能之前就觉得，哎，我自己的身体状态也不好，我的精神状态也不好，我可能不足以完成这件事，那这个就让他科学的判断去，哎，我要放弃这件事，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和非常需要勇气的一个点去做这件事。包括登山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想，哎，那我登山的目的我就是为了登顶，其实这个无论任何条件下，那可能这个想法本身就有些问题，可能我们在登山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不同样的这种风险。就像我们这次珠峰的这个测高的这个攀登队伍，他们也是做了两次冲顶的计划，但是两次都不能叫失败，就是放弃了，因为当时在珠峰更高海拔的高空，它的气候条件不允许，或者说不适合进行登山活动。那考虑到队员的安全性，那任何运动你做这些运动其实都是为了身心的愉悦，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那搭上生命一定是不值的，我觉得。所以什么叫科学的运动，就是你在面临你该放弃的时候一定要坚决的选择放弃。 嗯， 对， 就是认知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运动的认知， 对， 对， 对， 对自然的认知，对自身的一个认知。 没错， 我们又说回到那个电影那个极道者当中，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他们挑战的一个是高山滑雪吧，就单板下来，从高山上要冲下来。 嗯， 那个主角呢冲下来了没有问题，另外两个人呢也跟着下来，有一个人感觉不好，就是说算了吧，今天大概是他滑了一半，行了吧，是不是到这就可以了？那个主角说不，说来了就要完成他就自己就冲下去了。 那说明他还是有信心的。但是一开始说想要放弃的那个人，顾于面子也下去了，最后摔死了。就是可能那会儿他心里边已经害怕了， 对， 感觉到我可能已经不适合再往下走了，但是所有人都下去，他觉得我不下去好像说不过去，结果就电影当中至少这个角色就因为那一次高山的滑雪就人就没了。所以其实做运动也好，或者做极限运动也好，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极限运动，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众运动也是这个道理。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突然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放弃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说明你可能没准备好。 没错没错，遵循内心， 遵循内心 是， 包括马拉松也一样，你哪怕到那儿都起跑了，跑了20公里了，突然你觉得哪儿哪儿不行，哪儿哪儿不舒服，我突然想放弃了，说明你可能真的没准备好这次。 没错没错， 你可能再跑下去可能会出危险。 对对对、嗯对，的确像你说的，马拉松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可能这种猝死的这种情况很多，其实就是可能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哎，我要不然再坚持一下。 对， 这种心态，可能这种坚持，其实每个人这个判断，其实最明白这个判断的应该还是自己。对，我自己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坚持一下就能过去，还是说这个坎儿我就是过不去，我就是应该放弃，我调整好了再来。 嗯， 所以这个判断其实是自己内心的一个自己是最清楚的。所以有这个感觉，那遵从内心，遵从自己的第一感觉。 嗯，是我们从极限运动收获到日常的我们的这个身边的运动当中来，同样的道理。这会儿又说出科学两个字，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跟科学离不开啊。刚才您说的那个坚持一下，那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坚持下去，什么样的条件你坚持不了，这个也是一种科学的认知。 嗯， 当然我没有做过翼装飞行啊，我不知道气候的条件是否是取决于首先你是否要放弃的最重要的原因，那我不知道啊。 嗯， 身体的条件，身体哪方面的条件，是疲劳还是说我那天这个情绪不佳，就是它一定是有很多判断的标准。 嗯， 哦，这些标准其实是科学的认知。比如说马拉松当中也是，我是腿上肌肉有点劳累，我想放弃了，那谁都累。就是其实那些世界顶级冠军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腿也跟灌了铅一样。 嗯， 那这个其实大家都有，那你我觉得呢，可能你是能坚持一下。 嗯， 还是我已经喘不上气了，我心肺已经受不了，我已经发现呼吸困难，头脑发麻了，那你要放弃了，那不是肌肉的问题了，可能你的呼吸系统啊，心肺已经出现问题了。 没错没错，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对体育运动科学的一种认知。 嗯， 但这个认知往往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我指的是普遍性的一种现状，没有针对某一个人来说这个事儿。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就是可能不同的运动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判断标准。 哎，没错， 就像您刚才说的。 对对对， 可能我跑马拉松的时候，就的确我可能比如说腿酸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就是很小的这种症状，可能对于我的判断是一种判断，那可能心肺的这个是另外一种判断。所以它就是不同的这种运动，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判断标准。比如说像马拉松是这种，那像翼装飞行呢，可能最开始你要考虑到一个气候，当时的天气，包括自己当时的这种状态。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在放弃与不放弃这个抉择之间，最清楚的还是自己。因为你自己感觉到，就是你像你心里的这种作用，你像 Alex 那次的放弃，但可能别人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 对，我看他攀的挺好的，就没问题啊。 他也没有发烧，他也没有其他生病，他的伤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伤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就是心里那一关他没过去。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人做任何事儿都是一样，你如果自己有信心，那你90%可能这件事儿能做成。 对， 但如果你内心打最开始你做的时候就没有信心， 嗯， 那你很可能10%的成功率可能也就 没错， 就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如果说非要有一个具化的一个标准在任何运动当中通用的话，那就一定要在之前问问自己内心，我能不能行，我愿不愿意坚持，或者说我真的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吗，我真的能把这件事干成吗。如果你自己有60%以上的否定答案，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做这次就是有风险性的这种运动了。 对 对， 做没做好准备， 对，没错没错，心理做没做好准备，身体上的准备我们可能可以量化，但心理上的准备可能只有这个人他自己知道。 嗯， 对， 是，普通运动是这样，对于极限运动来说，那就更是千钧一发，是吧？ 对， 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可能造成很大的一种损失。 对，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之前玩滑翔伞啊，我说哎呀，滑翔伞是不是说算是休闲型运动？他说哎呀，你不要小看这个，但凡你只要上了天了，哈哈， 很多人不可控， 很多人就不由得你了。 是 啊，包括你，但凡你要是入了海了，下了水了，很多东西就不由你了。 是没错， 人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一种生物啊，你上天了，入水下海了，很多事情就不是这样。他说有一次，气候条件非常好，他做了一个滑翔伞啊，一个过程，然后呢，玩美了。就是说非常那次的整个飞的过程太顺畅了，他呢想给这个地面上的朋友秀一下，哦，秀什么一下呢，也就是他呢是一个山腰上有一个公路再往下又是山，那这样一个过程，他呢是从山顶盘旋下来，会经过中间那个公路，那他有的很多的朋友在公路上拿着那个摄像机在拍他， 嗯， 他说那我秀一下，说怎么秀呢，我就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就是离得很近嘛， 嗯， 我要近距离的飞过去，做这么一个动作，突然一个下降气流直接就把他推向了那个公路上的一台车，他呢就是还好，他说我就算经验很丰富了， 嗯， 依然他的就是算是这个臀骨臀部直接就撞在车的侧面，就屁股撞在那，就直接把那辆车就撞侧翻了，回来之后就是大腿臀骨很多地方的骨折，差一点就瘫了，说那次， 嗯， 说我就是因为心里面想帅一下，但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动作，也不知道那样的气流是什么，就那一下，他说从此以后他就放弃了滑翔伞这项运动，彻底告别了。 这个其实是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就事先没有准备， 没准备， 我没有练习， 对， 突然去挑战某一个高难度，但这个难度可能在其他在更高的高手看来，他可能不算是个极限运动，可能就算是个基础动作， 嗯， 但是对于这个人本身已经到他的极限了，所以这越是这种时候，可能越容易出现事故，就是，因为你的决策是在临时决定的。你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身体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在从事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普通运动也好，对，比较忌讳的一件事儿。你像大家在雪场滑雪也是一样，可能大家可能老的雪友都知道，可能比较忌讳说哎，这是我最后一趟 啊， 最后一趟滑，或者越是好像说出来这个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就会受伤，所以就是一定做任何这种动作或者说这种运动也好，一定是自己心里做好了准备，而不是突然去我做一个决定，去做一个我能力值并没有覆盖到的一个位置，那很容易就出现意外。 而是能力范围以内， 对，没错没错， 曾经尝试与练习过的， 没错， 这样的动作， 没错， 在任何运动当中应该都是。我身边有一位马拉松高手啊，也是教练。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一起跑步啊，说跑的速度太快了，大概比如说跑到4:50、4:45的配速了。他说你干嘛？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练那个间歇，练什么间歇？你有病啊？问我，我说我这不能练出来吗？他说你不要尝试你在比赛当中用不到的速度。说比赛中你会用到这个速度吗？我说那可能不会，那说你为什么要去练它呢？就其实你平时训练过程一定是在比赛中你要用到的这个速度，比如说你比赛当中是530的配速，你最多也是52、52几、51几，可能你达到这儿，你根本就用不到那个配速，你为什么要去练呢？没有用，而且还会容易受伤。就解释了刚才大鹏你说的，如果我在运动中从事这个动作，我之前一定是练过这个动作的，或者是我能够 cover 这些技术动作的，我不能现场临时决定， 没错没错， 那可能就会出事故。 对，就是我们可以练习这个动作，那练习是练习，练习就是你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去做我可能这个动作我练习会失败的这么一个心理预期，那你像临时决定和这个练习之间的区别呢，就是因为第一你没有 cover 掉这个难度，第二一个你又没有做好可能失败之后的风险的评估以及风险的应对， 所以就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你像我们做其他的极限运动，我们一定是就是逐步在提高，逐步在进步的，而这个进步就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更难的事儿。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在做更难的事儿之前一定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我们的应对策略。而像你刚才举例的这个朋友，他就是临时起意，然后我没有应对风险的这个策略，于是出现问题了，他会慌，他可能会就没办法去应对这个问题了。 对 对， 是。今天我们来说极限运动，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尝试一次极限运动啊，但没关系，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是相通的，就大家去追求极限运动是因为想追求更极致的一种运动状态，那原因和目的还是为了体验和了解，不断的认知自我和自然，我觉得这个初衷没有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 只有人类不断的去挑战一些极限，你才知道，哦，我们的潜力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没错， 那不断的推，不断的推，你会发现，哦，其实我们是无限潜力的，你永远可以去突破，哪怕你突破不了自己，别人可能突破了一个，哦，你说，哦，原来人类可以 到达那个位置， 可以到达那个位置，这也是极限运动能够让我们全人类共同发展它所做出的贡献，这个毋庸置疑。节目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请大鹏其实刚才说了一个，就是上面呢我们说山在那里是吧，为什么山在大鹏说，哎，这个其实有一个故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上面呢我们就岔过去，节目组咱说为什么要登山，他说山在那里，这是谁说的啊，这个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刚好是也喜欢登山，于是对这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这句话呢是一个英国登山家，他叫乔治马洛里，就是对，他是一九二几年的时候，他们当时珠峰还没有被登顶，他是当时英国的一个登山队，他想去挑战珠峰，想要去做第一个登顶的人。我们都知道现在第一个登顶的已经知道是1953年的希拉里爵士和丹增诺尔盖他们两个人登顶的，但当时的乔治马洛里呢也是去登珠峰，他而且比他们还要早，1920几年。当时呢就是所有的英国的媒体都到了那个尼泊尔那边去采访他，就说，哎，你为什么要登山？然后当时乔治马洛里其实是被问烦了，然后就随口说了一句 because it's there， 就想要应付一下回答，但是当时记者就把他美化了一下，就是啊，因为山在那里，好像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攀登者的一个标准回答。其实当时的实际环境，马洛里只是想，因为他想专注于登山，他不想把更多精力放在，哎，对，被打扰，所以他就是对回答了这么一句 because it's there。 后来他登没登顶到现在也不知道。 对，没错，因为他最后是他给大家传递的就是他宣称的是登顶了，就是包括他就是后来他的团队，但是呢因为他最后是人是没了，就留在 就是那一次登山， 对，就是那一次登山，他死在山上的。然后他的尸体应该是在海拔8000多米被发现了，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张照片，就是因为在珠峰的这个高空，就是气候寒冷，然后 氧气稀少， 氧气稀薄，就是他的尸体到现在第一也没有运下来，第二也没有腐化， 到现在都没运下来， 没有，就是也没有腐化，所以就是。好多去从南坡去爬珠峰的登山者在登顶的路上还会路过他的尸体，就是所以，但是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证据证明他登顶了，所以就是这也算是一个登山界的一个悬案吧，但是他到达的高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到了8000多米了。 也是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登顶成功。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最早登顶的记录还是在1950几年。 对，1953年的。 如果哪天能够证明了，那一下又延提早了大概 三十年。对对对对对， 二十年。 对，但是他的这个意志，包括他的这个探索的这个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当然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志，其实激励着后来更多的人去挑战这些人类所未知的高度啊、领域呀。这个极限运动如果说成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更多的可以说一种极限精神，挑战精神。你可以是在体育运动当中去挑战极限运动，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你所专长的领域去挑战极限的事情。 没错， 只要有所突破，总会给我们给自己给家庭给全人类带来突破的贡献，这个是更多我们看到的积极的意义哈。 对对对， 谢谢大鹏，谢谢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户外极限摄影师，也是资深媒体人，还有环球旅行者大鹏，谢谢大鹏，